钱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是呢，即是讲理想又有咩错呢，即是讲下酒店中唔会有错啦， 梗係冇錯啦，繼續 多到震啊！話聲你聽，嗱， 你講香港定大陸啊？ 香港、大陸都係話聲聽 ，OK。首先就因為錄音嘅關係啦，咁就因為呢今日時間就係幾多號啊？廿幾號啊？ 你講今日25號咯， 25號啦。咁其實錄音係25號，我就未知而家，因為呢集出街咧就應該係隔咗兩個禮拜 ，OK。咁其實我唔知而家嚴打情況係點樣嘅、嗯、啊！而家正式嚟講，嗱，但我估計可能差唔多完嘅啦，我估計深圳啊。唔係東莞，唔係廣州啊！記住啊 ，OK， 係深圳。深圳我覺得應該係開始係完嘅啦，因為 學你話齋都淨係拉官啫。 係咯，佢講真，我都唔知道我有驚乜撚嘢，拉你咩？而家係拉公安啊嘛，而家係乜撚嘢？而家係嚴打公安啊嘛，都唔係嚴打你， 打保護傘啫嘛， 係咪先？係咪先？點解啲 K 場唔開啊？因為點梗係啦。我拉到啲 K 場啲人，啲人會督啲公安出嚟㗎嘛，梗係會拉呢啲啦。而家唔係話你有你驚唔驚問題，係因為啲 K 場唔敢開而令你冇閪屌㗎咋。話聲你聽啊，你睇咗咁多年咁多個月嘅咁多咁耐嘅報紙，由初十開始嘅報紙睇到而家拉咗幾多嘅嫖客啊。 好似話得幾十個㗎喎。 係囉，根本就係、是。即係記住而家跌咗我哋25號啊。 淨係戰艦都唔知幾十個啦。 咁我淨我哋戰艦呢班去玩都唔知幾廿個囉大佬。係啦，幾廿個嫖客啫。拉嚟拉去拉咩，拉啲經理級啊，即係好高級嘅經理啊，唔係啲媽咪級嘅經理啊，記住。係好高級嘅經理啊，叫你督搵下你係俾錢俾邊個啊，同埋話你係搵你个老细同边个公安俾钱啊？系拉呢啲啫嘛。 所以平时廿文廿武话识边个识边个啲就唔好信。 系啦，唔好信啦。 因为如果唔系咧，唔系唔好上大陆啊，系、嗯、一上大陆啊，俾啲便衣一周就话系啊，我识边个识边个。诶啱啦，阿边个俾人拉捻咗啦？ 周永康啊嘛，你系咪得啦？搞掂你咁捻样啫嘛。其实你记住啊，呢次其实唔系咩嫖客嘅问题。都亦都唔係咩非法同居嘅問題， 唔係整治社會治安嘅問題、 啊、記住啊， 整治保護傘嘅問題， 係整治政治問題啊。OK， 係周永康派系啊，話聲你咧，成個東莞、廣州都係。咁你話廣州冇得搞咩？喂，我識咁多廠佬，其他東莞係死咗嘅 啊， 但係你話中山冇咩？ 有 佛山冇咩？ 有 係先？你係整個惠州啊？惠州而家有冇啊？而家惠州咪一樣有。系咪先？系你系整个深圳。喂，你要记住、哦，计翻我上两个礼拜节目咁讲、 啊， 下三上三妹嚟系都系翻工噶，就你会真系博我真系博我沟佢咩？系咪先？都系翻工噶。喂，佢系谂住星期一翻工嘅，唔净止啊，水嘟我哋阿碌个饭盒 啊， 星期一都话翻工噶，年十一啊，年初十一 啊，都话翻工嘅啊。咁其實嚴打第二三日呢，深圳嘅斜 K 場都係有開㗎，話聲你聽 ,ok? 一路開㗎，只係冇客咁解，因為屌啲女未返曬，啲客點會點會嚟呢，係咪先？ 正常啊。 係咪先？好正常啊，一樣嘢啲女未返㗎嘛。咁、跟住到星期四大概係年十五度啦，即係情人節嗰日啦應該。嗰日呢就深圳先至係收曬啲斜機場冇開㗎咋。 嗰日應該係禮拜六嚟禮拜五嚟嘅禮拜五晚嚟嘅。 咁時間我唔好清楚啦、啊、總之就係、是星期一係有開嘅、啊、開咗三日到跟住停跟住先至停埋嘅。停得最勁係邊度呢係沙灣。以我哋阿團長呢我唔知喎唔方便開個名字未得佢同意 ,ok? 我以我哋團長啦沙灣團長啦係咪搞 沙灣嘅政委啊！ 唔好咁講，咁拉埋都拉鳩埋佢話，即係咧 ，OK， 唔好咁講。咁呢位藍色朋友啦，我哋叫藍色朋友啦，藍血人啦，藍血人啦，就嗌個藍血人之後，屌你啊，藍血人咧，咁佢就話：喂，沙灣一早冇開，沙灣好撚聰明啊，知道係拉撚緊一啲公安啊、城啊嗰啲高級嘅公安啦、啊，係咪先？而令到 令到 下面有整治、 下面整治咁先至唔開，唔係代表冇得玩。而家個時機勢力係點玩法呢？酒店中係比以前多咗， 嗯， 即係點樣呢？嗰啲媽咪 ,ok, 喂 我手樓上有宅女，有宅女 ,ok, 嗰宅女喂都要搵食㗎，你跟開我㗎嘛，喂我喂你喺咁撚遠嚟到，我又要馬住你，將來你都要幫我搵食㗎嘛，咁、我要諗啲出路俾你啦、 嗯、 出路係咩呢？就係、搵一啲酒店，假設啦喺福田咁樣搵間酒店，係咁講啦，以我一個朋友啦，唉，一個朋友 ,ok, 有個老相好，個相好佢係做緊呢一樣嘢啦，嗰條女咁就喺佢就有一個香港嘅電話號碼， 嗯， 咁你知啦，好多香港客㗎嘛，佢有個香港電話號碼，你直接喺香港打電話俾呢條友，嗱唔係我網友話㗎啫，係俾我嘅 agent, 佢要安排你去福田某一間酒店，佢包埋間長房，包埋間長房，咁你就可以幫到某一件女，甚至乎係你指定嗰件女， 嗯， 嗰件女佢某其實包咗間酒店。 喂，咁依家其實有冇相睇嘅呢？ 有， 即係喺微信度俾相你睇係咪？ 冇錯啦，喺張相下面就寫埋個電話號碼。 喂，咁樣反而仲好過去前 K 喎。 咁唔同，咁就係個半鐘頭。某程度個本就下兩 Q 啦。 唔係，你明唔明白點解話我會覺得好過邪 K 呢？嗱，你邪 K 當然啦，你又飲酒作樂嗰啲過程好開心嘅，但係起碼你今次去嘅時候就用你最佳狀態去㗎嘛。 嗯。 即係你最後目的你都係為咗咁嘅啫，去唱邪 K, 啱啱先。 我冇唱歌嗰下我唔鍾意㗎。 即係問題一樣嘢個玩法唔同咗，係另類嘅樂趣。 咁係另類樂趣。 啱啱 先。咁其實而家多咗㗎。多咗㗎。除咗我之外啦，咁喺我聊天室亦都有啲網友貼一啲，即係有啲幾叻嘅網友又要貼一啲相出嚟啦，又係有個大陸電話號碼。咁嗰個玩法又唔同嘅，係你租酒店先。係你租喺酒店租酒店啦，嗰件女會上嚟。嗱而家完全係行緊呢，即係冇講啦，應該係25號3月2月25號係行緊呢一樣嘢啦。仲行緊嘅好多添。 咁上次我哋即係都係討論嗰個玩法，唔知講唔講得啦。 講 講個玩法就係話嗌咗，譬如假設好似你話齋 agent 俾啲女你睇啦，咁你可能 mark 咗一件， 嗯， 喂，如果我帶佢落去啲正 K 度玩，咁或者約埋幾個朋友，假設約埋碌約埋你咁計，三個人約埋三條女，或者約夠四條女，咁得唔得呢？ 我諗唔得，我諗唔得啦，我諗唔得啦，因為佢租酒店房長房。 唔係 俾錢咪得， 玩完之後先上房。 我諗都未必得啦。咁如果係咁嘅啫，即係飯盒啫，飯盒你不如我自己搵飯盒啦。因為其實某程度嗰啲agent 呢都係搵返你嘅相熟嘅客人啦。 俾多啲錢得唔得啊？ 咁就唔知啦，喂，喺大陸俾多啲錢永遠都得㗎。 即係我意思即係假設。 但我唔肯定，我唔敢講。 即係當然啦，你話喂個你買個女個可能五個鐘計三個鐘頭去咗唱 K, 或者兩個鐘頭去唱 K, 兩個鐘頭。 你計條數喎。而家我以我朋友嗰邊係650蚊。唔知港幣定人民幣我唔知啊。650蚊就個半鐘。佢包埋酒店房。 比較700兩個鐘咁就。 咁即係700蚊兩個鐘囉。700兩個鐘。但打咗個700蚊個半鐘啦。咁如果你同人出去玩，咁你畀700蚊佢陪你唱歌飲酒個半鐘囉。咁我覺得都得啩。 咁即係你嗱，可以唔 係 咁你嘅要求。 但係咁你就冇咗個酒店中嘅原意㗎嘛。 咁咪睇你求咩囉。你係迫於無奈先酒店中㗎啫。你有得去飲酒去得有得去揸揸吵吵嘅。咁你呢種玩法其實某程度上滿足到你哋嘅要求啦。三個月我滿足曬啦，啱啱先。你仲可以優先睇，又唔使覺得尷尬。係咪先。 食嗰條女我識添。食㗎喇嘛，因為我同埋熟下㗎嘛。 係囉。 而家但係而家話希望可以將啲私密資訊分出去，因為佢哋其實點解呢？其實都係冇客。點解冇客呢？因為驚。驚。佢真係覺得而家呢個嚴打係嚴打你哋嘅，係唔係嚴打公安嘅。都網友到而家今時今日都未知呀，起碼到25號之前啦，都未知呀。喂，呢次係唔係拉你地呀，到而家都唔夠諗到。係咪先。講返非法同居個問題，好多網友都話，喂，咁如果我哋去酒店，咁非法同居其實都可以，我同搭件性工作者即係小姐去酒店㗎其實係咪唔驚？係呀，我哋係唔驚㗎，驚咩呀？係咪先？但係 你知唔知啲公安会点样查问你啊？ 点样斗你啊？ 点样斗你啊？首先将你同嗰条女分开先，即系假设啦吓，我嗰个场食，你喺呢、這个卡拉 OK 识咗件女啊，即系258又好，147又好，369又好，唔揾你啦，识咗件女，带佢上酒店 ，OK？ 咁啊，你系扮情侣啦吓，一两扮情侣噶啦， 系啊。 咁公安嚟到，咁你梗系话我条女嚟噶，咁啊得。催你唔涨啊，公安系催你唔涨 啊。 但系公安会点问你，你知唔知？佢首先一，佢分开咗你两个。 吓， 跟住同你讲，喂，你条女认咗啦，佢做鸡嘅，调捻翻转， 吓， 佢会分开咗你同嗰条女啊嘛，佢会同嗰条女讲，喂，你佢条你嗰个客系话叫鸡嘅，喂，你会好捻惊。第二，你噏唔噏得出？ 如果 讲埋先，即系讲埋先，你噏唔噏得出对方嘅咩名啊？官籍啊？喂，讲真，识亲嗰啲女。我哋喺斜K識嘅女唔係阿花就係精㗎啦。 即係全部小字頭。 小字頭唔係小花小精，唔係小精係小愛㗎啦。喂，同佢身份證上個名係假㗎嘛。係咪先？調返轉嗰條女嗰條女知唔知你叫咩名啊？有冇知道你刁文牛啊？咁唔知㗎嘛。係咪先？唔會知道梁錦祥咁唔會知㗎嘛。唔會知道你叫蕭若元咁唔會知㗎嘛。 唔會知㗎。 唔會知㗎。你一定唔會俾名佢㗎。你邊個五阿牛？佢都唔知道。喂，某程度咁樣你咪容易俾人錯到囉。係先。所以點解我會成日講話，喂，你試下啦，去租房嘅時候你登記身份證啦，登記埋佢嘅身份證啦，咁起碼見下佢咩名 囉。或者你問佢咩名咩籍貫囉。 係啦。即係呢，其實我係試過 㗎， 俾差，即係嗰時候拍緊拖好多年，好多年前㗎啦，喺東門 ,ok, 唔係東門，喺南國戲院附近。咁我同我拍緊拖，我同我個國內女朋友啦，咁係埋一齊。咁喺東門，你知道東門有啲飛機戲院㗎嘛，打飛機戲院㗎嘛，係咪先？ 我唔知呀，依家。 而家冇閘曬啦，嗰啲 戲院。邊有戲院？ 即係而家金光華嗰度，而家金光華嗰個位，係先喺東門嗰個南國戲院。咁我就係分開咗，嗰條仔都係呀，嗰個跟我分開咗，咁問我嗰條叫咩名，我即刻答。佢叫咩名？佢係咩官籍，即刻答。 屋企有幾多個 韶關翁縣人士。OK， 咁嗰條女係我條女咁啊，佢一樣識答㗎。係 咪 先？咁跟住咪冇事囉，一定分開講 㗎， 分開問㗎。首先你唔知佢咩名，你已經掛柴。OK， 最基本囉。 最基本啦，同埋官籍，你唔知你真係掛柴。咁呢係有嘅 case 啦。好啦，嗰喺酒店中。而家除咗係有國內嘅酒店中。仲衍生咗一種新嘅酒店鐘， 係咩呢？ 香港酒店鐘， 我不嬲都有㗎啦。 唔同，而家多好多，多好多。 喂，但係不嬲呢個 market， 即係我唔敢話有咩統計啦，即係如果你用返141個統計去計，喂，其實所有嘅高中低中都係全部都係大陸人嚟 㗎啦，北妹嚟㗎啦， 北妹嚟㗎啦，有幾多個陀地係真係會做高中㗎，有不過就即係唔多囉個比例，我諗個比例應該係82到啦。 好簡單啦，你問我價錢我唔知，但我冇試過未試咗。OK， 主角女主角謝婷婷，好你又介即係今次今日仲要講佢㗎屌。嗱，我同網友講過呀，唔會再搞啦，唔懶再搞啦，屌換換啲啲屌，點會咁樣都喎，我唔換網友，你哋聽都換啦。 佢送過埋嘴喎，但係。 但係真係唔好意思。 空運嚟香港。 即係我好坦白同你哋網友講，呢次嚴打你嗰個驚唔驚我都驚啦，係咪先，我都要留港消費啦，大佬你真係講笑咩，即係唔係話我相信係唔好大問題，我相信唔好大問題，嗌飯盒唔係好大問題，係我心理關口過唔到。 嗯， 唔係乜嘢咩非法同居，唔係呢啲㗎嘛，我心理關口過唔到。我覺得好多網友如果係老雀嘅話，其實某程度都係心理關口過唔到，唔係話咩嘢非法同居咩嚴打啊。當然啦，仲有一樣嘢係母女啦，而家根本就母女肯返嚟啦，係咪先啊，有得少啦。咁你講謝婷婷啦，咁又係其實今日錄音25號啦，早幾日嘅啫，做幾日啫，但係而家你屌我屌㗎啦，啱啱 返咗去啦， 琴日返咗去，係琴日返咗去，星期日返咗去啦 ,ok, 咁就係星期一。咁佢一早都咁講啦，一早咁樣㗎啦，佢就話我嚟香港，你陪唔陪我喺 QQ 度講，我話咁呢，佢喺電話嗰度俾我啦，咁我你知啦，我即刻電腦度覆佢啦，係咪先，因為我見電話見到我就覆佢啦，得啊，你幾時嚟啊， 我幫你咩啊？咁佢講好撚多嘢，佢 好似調撚翻轉你做雞咁 樣。係啊，咁你幫我幫你揾埋酒店啦，茄哩垮啦啦。佢話咁我就問你想住邊度啊？咁啊酒店你講就得㗎啦，你幫我安排啦。咁我住七日啊，七日我住長時間，幾長啦？七日到啦，話六天至七天。跟住我都得，你想咩價錢嘅酒店啊？我幫你揾啦。嚇，咁我真係揾到啊，喺觀塘。點解揾觀塘呢？点解？ 方便你嘛？ 冇错，我住观塘嘛。屌，本来我应该搵旺角嘅，因为我系占有佢一日啫嘛。喺嗰六日我占有佢一日啫嘛。嗰五日咧，佢都应该系接紧其他客。 系啦，系一定系接紧。咁我得边间酒店嘅？ 我唔好记得咩名啦。OK， 喺边度啊？ 观塘。O K， 观塘。我话咧，私下讲啦，你知啊，酒店我唔爆噶啦，系咪先？ 两个字得咯。 两个字嘅，得两个字。 哦，咁得 三个字。咁一间酒店咧就好捻平嘅啫。620元港幣，620定680，我唔記得啦。 網上 book 啊， 攜程 book 到嚇。咁間酒店大概係200平方到，唔係20平方到啦。 200平方2000尺啊，大哥。 20平方 ，OK 啊。 哇！我第一次上去嘅啫，話聲聽。我係唔知道香港啲酒店原來係咁撚細嘅，話聲聽。我知咁撚細。 你上過大陸啲酒店，你要發覺香港酒店好撚細嘅，話俾你聽。 係點樣咯？話聲聽，張床所謂雙人大床。 都是米三島的床。 米三島啦。咁呢就將嗰張床切開一半島啦，個 size 就等於個浴沖涼嘅地方。OK? 所謂一張寫字台。 就是窗台到。 係啦，窗台到黐出。 咁我估到邊間酒店啦。 黐出嚟有類似九尾架咁你咪突出嚟。咁仲有一個死人衣櫃。嗰個衣櫃呢如果放到你放到十件褸嘅話呢你放到五件褸嘅話呢你都唔可以騰出空間攝人攝嘢入去㗎。 你係未去過嗰啲紅交叉館嗰啲酒 茶館嗰啲呀。 茶館嗰啲賓館嘩我話俾你聽所有嘅嘢喺曬衣櫃度包括寫字台風筒擺夾嘅掛衫嘅都喺曬個衣櫃裏面。 即係細撚到呢咁即係我都估唔明到唔緊要啦即係冇辦法啦鬼叫你心理關口過唔到咩其實而家今時今日我心理關口過咗㗎喇 ,ok, 其實我唔拍上去嘅。咁心即係只係打落冇女嘅同埋呢場唔開嘅啫咁唔關我事㗎。唔係代表我唔敢去玩 ,ok。好啦咁阿謝婷婷嚟咁我咪叫佢教佢點樣九龍塘轉車九龍塘轉車咁樣。 你唔直接叫佢搭黃光 其實我應該教佢唔夠記得嘛佢都唔好識嗰啲。你知大陸人都鍾意係信任鐵路㗎你明唔明白 因為有一睇㗎嘛。 唔知點解。 唔係因為有一睇幾時落車。 國內人係好相信鐵路嗰條路軌我唔撚知點解㗎。 因為有安全感囉。 嗱可能。 唔會驚你兜去邊度囉。 係啦可能係。 或者你唔知邊個站落車雖然呢度香港但係唔知邊個站落車嘅噏錯啊或者各樣囉。 咁樣佢有咩我就係成日喺九龍頭接佢囉我都驚佢唔識轉車。咁OK 啦我九龍接佢好撚意思啫我叫佢坐樓等。我叫佢坐樓等。頭等嗰度你幾時嚟打俾我咁我就喺佢頭門口等佢見到佢接佢啦跟住地鐵大家教佢搭地鐵㗎嘛幫佢買咗八達通先啦冇辦法啦係先85元啫係先買八達通咁跟住送咗去同佢一齊去呢個咩啦 觀塘啊 觀塘啦咁我其實我已經知道跟仔仔點樣㗎啦我話你千祈唔好介意間酒店係好撚細㗎佢話唔緊要一住就得㗎啦咁樣我帶佢一上睇他媽的真的那麼小真的那麼小喂間酒店係細撚過七天啊仆街。 正常 㗎。喂即係喺國內人其實佢未嚟過佢嚟過香港但佢嚟過香港就係一日遊嘅啫。佢未住過酒店。 未住過酒店。 但佢一見到個知得斜啦我想呢個620元。差唔多那麼貴呀。因為600多元嘅港幣對換返人民幣係5嚿水。五嚿水住嗰間酒店我屌你老味喺大佬。 喺大佬可以住到 四倍到啦。 四倍到 啦。四倍到啦話聲你聽。係先唔止添可能就仲有浴缸啲乜柒都有啦。 香港係咁㗎啦。 香港係咁㗎我話冇辦法啦咁樣。跟住我又去講嗱我就幫你租咗一日先你諗住幾日啦。可以啦可以啦佢話可以啦。跟住有人會俾錢租啦。咁我呢個其實係咩我唔知啦 ,ok?跟住我就知道跟住接客啦但第一個客當然係我先啦因為我幫我搵酒店㗎嘛。咁跟住咁冇辦法啦觀塘咁樣咪同佢行下呢個 AM 咩 ?APM。 APM 啦係咪先。咁買衫佢俾錢佢自己俾錢㗎有冇得孤寒啦或者而且有好處㗎嘛。 嗰啲铺头都未开晒，其实其实就仲有啲好凋零，啲货都唔系多噶嘛，仲买好嘢。咁啊，我就同佢食一餐饭啦，咁样 喺边度食啊？ 喺呢个德福啊，喺呢个善罗啊。 点解会德福食咁得意 啊？因为睇戏咯 ，A P M 都系戏睇啦。 唔系，因为近我我买飞睇戏啊嘛，华尔街浪人啊嘛。引料咯，引佢引到扑街啦，家仔三粒都落，哎好啦，睇我话好啦，好睇到戏 ，OK 真系好捻得套戏，咁啊跟住睇完戏，跟住咪又睇完都几夜噶啦，跟住咪又食个宵夜咯，跟住咪又翻酒店咯，跟住又沉咯，有啲好 easy 嘅嘢啦，咁样系嘛，沉咁就第二朝佢系赶我走嘅，佢话嗰头瞓到大概。七点零八点，我唔知几点啊，总之系未够十二点啊。话你先做，我有事做，我有事做。咁我估计啦，佢就应该系约咗其他客人， 啲恩客 吓。跟住我话房间点样啊？哇，佢会搞掂噶啦，佢会搞掂噶啦。咁啊，我房租咧佢搞掂。咁啊，跟住嗰几日我都冇揾佢啦，咁啊。咁啊，當然咁啊。 但你唔使同你知香港同大陸唔同啦，香港啲酒店你要預先同佢講話。我嚟緊呢幾晚都會喺度住啊，咁先俾依間同一間房你㗎嘛。 唔係呀，初唔知應該係上個禮拜一淡季嚟嘅，有火大撚把火，禮拜二一禮拜有放早啲，禮拜二咁淡季呀，你而家其實 walk in 佢都有房，你隨時隨刻喺攜程訂都有房，咁如果我有想要嘅話，600多蚊啫，600多蚊晚20平方嘅，你都贪平嘅，你可以揾我，亦都当然啦。其实平嘅600多蚊都有啊，400多蚊都有啊。喺大埔，我有话喺大埔有呢400多蚊嘅酒店。咁你可以贪平，可以住下嗰啲嘅。咁啊，其实 OK 啦。咁我走咗之后，咁啊嗰件女应该系咁接客啦。咁啊讲下接我几多钱啊？我就俾咗620蚊房租归我。你睇唔系都我都要住酒店噶啦。 按金咧？ 阿金我同一齊去㗎嘛，係聽呢個 credit card 㗎，佢嘅 credit card 唔係我 credit card，OK？ 因為佢有張中國唔知乜嘢，佢都唔知 credit card， 唔知乜撚嘢嚟，唔好理啦。總之係佢自己 即係俾啦， 阿金佢俾啦，咁我就俾咗620蚊港幣。咁跟住做愛佢俾錢，除咗唔計食飯 ，OK？ 我係俾咗1000蚊人民幣。 嘩，咁你啲程度仲貴過喺大陸診佢一劑喎。 冇分別㗎喎、 啊。係再貴啲添喎。 差唔多喎。 食飯睇戲幾多錢啊？ 食飯睇戲我同佢喺深圳我都會做㗎啦。 但平好多喎。 唔係喎。 你食飯使幾多錢啊？ 我善郎80幾蚊個餐㗎喎。 咁你兩個餐咪兩嚿啊？ 兩嚿囉，我同佢。 睇戲呢？ 啊？ 睇戲呢？ 睇戲82蚊囉。星期二添啊，最星期二啊， 75蚊， 系一张 150啦， 系啊， 350啦， 系啊， 350跟住仲有宵夜咧， 啊，宵夜大排，唔系大排档，茶餐厅啫嘛， 啊，一嚿啦， 你唔好咁计，你谂下，如果我平时同阿谢婷婷系点样嘅先，都睇戏，大陆睇戏80蚊张， 啊 ，OK， 啊， 两张就86，呢度都贵过香港， 但你睇一剂咧，大陆。 两三一样两三剂， 唔系几多钱啊？ 吓、 啊，几多钱？你 都系俾一千咯， 都系俾一千。 啊，所以我酒店嗰度贵少少啫，因为平时我同阿谢婷婷就系300蚊酒店。 咁你加埋成额，我都使突咗成千人啦。 冇啊， 酒店咧620，咁你加埋 酒店我同阿谢婷婷我都要租噶啦，喺大陆我都要租噶啦。 咁你唔使咁贵嘛？ 唔使咁贵啫， 系咪先？ 620蚊 ，total 你使1800蚊人仔。 系咯，差唔多啦。咁其实每一次我同阿谢婷婷都系噶啦，俾佢1000，俾佢1000蚊，租酒店300，睇一场戏，食餐饭，睇差唔多啫。系我同香港冇分别 咯。三几嚿咯。 但系喺香港， 喺香港唔同，我 系喺香港唔系方唔方便嘅问题，系嗰种心理压力系零啊，你冇压力啊，话俾你听。你明白？你唔使驚任何有個撚嘅咩非法同居呢，即係你啲網友亂咁諗嗰啲嘢呢，連諗你都唔使諗啊！你係瞓得好安詳啊，但係雖然張床仔真係好撚柒細塊，唔係瞓唔諗到啊，但係你會覺得好鋸啊， 同埋好乾淨。 驚 酒店即係污糟邋遢。 我住嘅酒店都向都乾淨嘅，我俾成3口水嘅酒店我都乾淨嘅啊，咁樣嗰度都乾淨，但係你話。喂，但係都搵搵洗㗎嘛，喺酒店嗰度唔得，我睇咗成個呢個謝婷婷呢一次 是不是最后一次呢？我不敢说了，现在唉，我说你， 但都即喂，其实佢都算醒目女喎，咁即係自己攞到通行证。 唔系，其实佢一早咧都话嚟 落嚟搵一嚿。 唔系，佢一早都谂住嚟深圳嚟香港买嘢噶。其实佢谂住一日嘅啫。但佢嚟嗰时候咧，佢知道喂，而家冇生意啊。啊，佢喺沙湾冇生意，沙湾停晒啦嘛。啊、沙湾其实你嚟到都冇生意啊。啊，咁冇生意，佢起码要搵一笔钱去喺沙湾住又好咩都好啦。 即系过一段时间啦。 嗰段時間啦，咁我唔知佢接咗幾多客啊，啊，總之好撚簡單，我接第一個，好好啊。呢兩次上三妹同埋呢次謝婷婷都好好啊，因為佢喺 都係咁 fresh 啊，因為佢係喺鄉下翻出嚟，即刻就肯定新鮮啊，起碼 照邏輯推斷佢唔會上車前同佢條仔親一餐， 係啦，係有仔佢唔翻嚟啦，講真，而家成咁係咪先？咁覺得我覺得好 OK 嘅，就當然啦，我係0.02嘅。OK， 是有 Tinder Condom 的，咁样冇问题啦，咁啊，最后啦，咁啊，都多谢网友听啦，咁下个礼拜系咪网友嗰个专访咧？因为其实网友录咗噶嘛，咁出唔出嗰个我未知，如果有特别事件，我可能出另外一个先至褪一褪，咁都系希望啲网友， 除非阿牛俾人拉咗啦，我就帮佢出嘅啦， 系啦，咁就希望啲网友继续支持啦，吓，咁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翻嚟再倾， 拜拜。